何峰往大殿去了，谢池赶忙站起来追过去。何峰回头，谢池也停下。 跟着我干嘛？ 你能不能保护我？ 你求我呀。 求你。 求我也没用。你再跟来，我打断你的腿。 青阳子走到谢池身边。 走吧。 谢池只好先跟着他回合战那里。晚上李山送了两碗面来，还把上面几块肉吃掉了。他放下晚饭就出去了，不顾何战是否吃得上。谢池抱不动何战，只好把桌椅挪到何战床边与他一同用餐。正吃着，外头突然有几声枪响。怎么有枪声？有人打上来了？ 啊，应该是小峰，他经常夜里 打猎。为什么要在夜里？ 说是练枪法，练夜视。小峰可是个神枪。 哦。 吃完早点休息，别乱跑，里面不安全，外面更危险。 嗯。谢池懂他的言外之意，点点头。何战睡下后，谢池坐在门外，回想白天发生的事儿，不禁又觉背后发凉。他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哪怕冒险摸黑出去滚下山崖、中陷阱、遇野兽，都比在这儿强。万一走运没死呢？过了两刻，谢池偷偷溜到昨日来过的地方，趁四下无人，飞快地跑过去，爬到沙包上翻了过去。谢池迅速钻进丛林，树太多，挡住星光，身前一米都看不清。他慢慢往前探，摔了几跤不说，绕来绕去竟找不着北了。山的黑影逼迫地压在眼前，分不清哪边是路，哪边是悬崖。现在想撤回去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，若等到天亮土匪都出来，又会被抓回去的。谢池闷头向前，听天由命。忽然头顶有人叫他： 喂。 谢池吓得心咯噔一下，左右前后看了个遍，无人。 这儿呢？ 声音从上方来。谢池抬手看到了树上的黑影，何峰手里转着枪，坐在树丫上。 深夜逃亡啊！ 谢池一见到他顿时改变策略，今天要是没有何峰，自己现在八成被那个老龟壳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事实证明，眼泪还是好用的，或许还可以争取一下他。他故意装傻：你在树上干什么？ 看你啊，看你怎么掉进我的坑里。 谢池不敢动了，何峰折一小截树枝砸他： 你的周围有三个陷阱，全是我刚做的。 瞧把你能耐的。你小心点儿，别掉下来，这么高。 你才要小心。蛇。 啊！谢池看过去，果然有条蛇，可他就是玩蛇长大的。谢池故意尖叫一声，往后退两步。何峰从树上跳下来，握着蛇放在手里把玩着。 你说你怕成这样还半夜到处跑，你不怕踩到蛇窝呀？ 谢池又后退了一步，何峰举着蛇摇来摇去的，故意吓他。 怕什么呀？嗯，多可爱啊。 你别过来。谢池躲到树后，何峰见他惊慌失措的模样，心里格外舒坦。 这是我地盘，我爱上哪儿上哪儿。哭了，再哭我把他踹你衣服里。扔了扔了。 你离我远点儿。 行了，我走了，你随意。 等等。 跳怎么了？ 我不敢自己走。 那就敢自己来了。 不知道有蛇，还那么黑，我害怕。 怎么着？还想让我护送您下山呢？你又不是我的人，我可做不了主啊。把你送下去，大哥跟我急了怎么办？ 我不是他的人，他有让你送我下山。你去哪儿？ 回去睡觉。 何峰走出去几步，又回头看他。 夜里山路危险，你不想死的话，还是乖乖回去。 谢池默默跟了上去，何峰走得不快，像是特意等着他。这个混小子还挺容易上套的嘛，难怪九妹一犯错就哭，一哭父亲并不再责罚，反倒是去哄他。原来眼泪这么有用。就快到山寨，光照亮了丛林，谢池看着他的背影，用力崴了下脚，疼得叫出声来。何峰转身看他，谢池手掌撑着地要站起来，起到一半又疼得跌下去。 崴脚了？ 嗯，好疼。 疼死拉倒。 何峰直接走了，头也不回。谢池一瘸一拐地跟上去，他刚才那一摔是真摔，没想到这个何峰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一会儿功夫影都没了。他原路返回，想从寨北面的墙再翻回去，脚上实在痛，上上下下三次都没能成功，疼了一头的汗。谢池没力气了，准备歇会儿，他一手扶着墙，一手去揉按脚踝，突然脖子上落下冰凉的东西，再一看竟是条花蛇。他没有惊慌，慢悠悠地直起身。 你不怕呀？ 闻声往上看去，何峰就坐在墙上，一脸笑意。